喂，你好，欢迎打开课，欢迎收看《给大家政治到了》，给大家一起阿兵来代班哈。我们来看看四叉猫刘宇今天再爆料，他说他掌握的讯息是高虹安的前助理给的，今麦真正是有收无收无收连心态哈。哎，其实有的人是安尼吼，我熟悉一个高雄的一个立法委员吼，伊迄荧幕的形象无讲真好，但是跟着他的助理，每一个人都对他称赞有加，这得高这人吼。那陈宏哎，高宏安荧幕形象很好啊，有没有？那个蓝军把他拱得跟仙女一样，但是真正在他身边相处的人心里是最清楚的。这一会儿是什么料呢？简单讲，高宏安立委办公室违反劳基法，这一会儿他会自己承担，还是丢个替死鬼来承担哦？我们不知道。但是这违反劳基法已经是确证确凿，他要求助理。哎，如果说这个爆料属实的话，但是因为这个高虹安立委办公室的发言人，立委发言人已经有显然是承认这事情是真的。他说这整个事情就是他们管理的方法，所以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事实。这个爆料应该也算是有人证了哈。好，他要求助理请病假的、请事假的都要扣钱，扣下来的钱缴到这个小金库公积金里面去，没有洗杯子的、没有丢垃圾的、迟到的。也通通要扣钱，这些全部违反劳基法。好，那这些克扣员工的钱拿来怎么用呢？让高委员可以报计程车费啦，可以报高铁票啦，可以吃拉面啦。好，这个吃吃喝喝哈，全部总金额3485块，给委员呢3500块钱，不用找，不用找，这差额多少？没多少，15块。十个块安怎来的？抓到你无洗杯啊，爱记十块，就是安尼来的。所以我们在看他的这个很多金额的时候，讲哦，伊8006块的物件，直接9000块给委员，唔免找委员安尼就赚900几块。请问要抓到员工迟到几个小时？要抓到员工没有倒多少垃圾，没有洗多少杯子呢？难怪。有员工前助理要有收报收，无收冷心退。那么当然要给新竹市民来报告一下，这块的人要来做市长哦，非常高的几率来做市长哦。新竹市政府的员工大概陪边干安呢，看看接下来钱要被怎么扣哈。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今天我们好好的讨论啊。他这个身心俱疲的情况之下，半夜还是有 po 脸书来进行说明哈，有没有说服力？四叉猫直接回答我，问你 A， 你给我答 B， 我问你苹果多少钱，你跟我说香蕉多少钱？观众朋友难道看不出来吗？这种惯老板合适当新竹市市长吗？今天好好的来讨论哈。先来介绍与会来宾，首先介绍是民党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好，政治系的教授范思平老师。 慧敏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王创夏。 慧敏好，大家好。呼啸赖香伶，呼啸赖香伶。 说这个代志到底违反劳基法被他办哦？赖劳权香伶， 劳权大前辈赖香伶 候选人爱来干公请策啦哈。唔谈公民众哪里都不共啦哈。另外，后面再来跟介绍是国民党的前青年部主任萧敬言。 慧敏好，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是这个时事评论员吴朗东。 慧敏好，大家好。 好，介绍是前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陈于荣。 主持人好，大家晚安。 还要再介绍的是财经助理教授许维志。 五高赞，加油！ 五高赞，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同安这样的一个惯老板，我们前几天发现他可能就是说加班费拿来作为公积金，拿来洗头，拿来买自己的生理这个自己的用品之外，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涉嫌贪渎，这一回又涉及的是劳基法，哇，嫌一个举被挖出来哈，触犯的法条越来越多，到底该怎么办？来看 VCR。 高委员今天在哪里？真的有要你们签那种请假的手续吗？ 来到立法院高虹安办公室，助理特别警觉，因为高虹安又在被曝小金库争议。这张前助理提供任职时的对话截图，办公室主任传讯当月请假都算病假，再麻烦把钱缴回作为办公室基金。 确实是有听到说有请病假，居然还要再把你休假的钱缴回去办公室当公积金，那个钱都是算在立法院的，而不是老板个人的。如果放在老板个人口袋，这可能真的就是会有把公款变成私用的疑虑。 而前助理除了爆料请假、薪水回捐，再爆高虹安办公室内规，像没洗饮料杯、忘记丢垃圾，要上缴罚款，申报加班费被以成品品质不够好删减时数，可以刁难，迫使自请离职，节省资遣费。 当然就是依程序去请假， 哪有请病假再把钱扣回来的？这个，而且扣回来还当公积金，这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情形，都在那里，有没有迟到？没有，我们也没有规定，我们助理都是很认真的把自己事情做好，就是不管是从几点做到几点。 立法院并没有助理人事考勤的办法，所以办公室设有内部管理的规定，员工管理与给薪都是合法合规的。 高虹安办公室强调一切合法，但就要看高虹安前助理有没有向劳动局提出检举，劳动局才能介入调查。但这些争议，高虹安如果无法说清楚，恐怕会对选情造成影响。 这帮杂工管是安尼欠的吼，他这个公积金十一个月欠87万是安怎欠的？来。病假的，你病假请一天，就是你的全薪除以60，好，剩工扣半薪的意思啊，哈。事假怎么扣？我给你扣30，你要缴你全薪的30%。好，就这个 LINE 的对话是有来的哈，什么月请假我都算病假啊，那么再麻烦缴回多少钱作为办公室基金哦，哈。那这个是什么假哈？它其实是疫苗假，打了疫苗不舒服嘛。那通常其实。请假就请假了，但是呢我们这个高委员齁、哦、这边是算病假齁、哦、所以圣公饶你一命除以60，你把你的薪水除以60缴给我就好了。办公室呢有一个小盒子就是公积金，办公室的行政主任管理的，所以这个行政主任违反劳基法还是高虹安违反劳基法，这当中令人爱先厘清楚责任啊、哦、是不是会推到这个主任这边齁、哦、那么这个其他资深主任跟助理只说齁、哦、公积金内是公费啦，罚款还有缴回的病假事假扣薪。这个助理爆料的时候直接说高虹安就是惯老板了齁。有时候申报加班费会被认为说成品品质不够好，会删他的时间，或者是故意增加工作量，刻意刁难等等的手段，逼这个助理自行离职来减少资遣费齁。至于这个曝光的内容就是说，我抓到了，你没有洗杯子我帮你洗了。那你明天来上班要缴20块哦，下次再抓到的话要变40块，就是这样子弄的齁。这个朗东，你最了解年轻人的心声了齁，是不是这一些种种因素让人发现说难怪他的员工离职率特别高？ 对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说呢，如果你可以抓到助理哦，3次没关灯就可以换委员洗头一次哦，这个换算表就出来了。那我就想到个更困难的一个问题哦，那你要到底要抓到多少次没洗杯子才能换一次3300块的精华套餐呢？因为它的规则是抓到第一次罚20块嘛，然后呢第二次以后是50块，所以总共是67次。一次20块之后，后面是66次的这个50块是3300元，再把20块再回缴去呢，给呢这个安基金哦。这个问题严重性在于是说，刚刚很多人都说是公积金，我认为这叫安基金，高虹安的这个基金。嗯，因为这笔钱 宰一开呢， 因为这笔钱很多钱，基本上哦，很大一份比例是他拿去吃1-2千块的牛排，拿去吃3300块精华套餐，拿去买哆啦 A 梦这个抱枕，还有他去洗头发啦，他个人独享的一个哦双月便当啦、啊。等等的，那这些呢都是他个人用的嘛。那有些人说啊，这个劳基法的问题，确实啊，第一个这本身确实是违反劳基法哦。根据劳基法里面的话，你这种乱扣员工的这些病假事假，然后拿去缴的基金的这个规范来说的话会罚100万以下的罚款。可是对高安来说， 为了赚这个20块，可能要罚100万以下。 对，可是对高安来讲，这100万他其实没有那么担心啦，他还是可以赚得回来啦。但他最担心是要被抓去关的问题，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哦，之前有那个所谓的少将啊，因为拿了军中的这个加菜金，这个团体的这个加菜金去请军眷吃饭嘛，然后结果就被判刑4年半，后来是蔡总统特赦，然后这件事情才结束。那首先你说那个金钱的名目呢是团体加菜金，你拿去挪用到呢请你这些呢军人的朋友的眷属吃饭，本身就已经是贪污了。那高虹安的一个状况是说呢，高虹安他呢是拿这个钱是哪里来的？其实立法院的钱是纳税人的公款，他等于是说拿公款，然后呢这个公款呢透过呢他这种所谓的内规的这个方式哦，回到他自己口袋变他自己吃饭跟洗头的这个费用。所以这不只是劳基法的这个问题，这是刑法的问题，这是贪污治罪条例的这个问题。 那你当然从法律面以外， 他是说他个人洗脱的钱他会再缴回去， 他没有看到缴回去，他只有缴377元而已。 明细里面没看到， 对啊，明细里面没有看到这笔钱啊。那他到底这个缴回去的证据是什么？证据之后，刚刚他回缴的是几百块，一两百块的这个很小的金额，就总计只有377块。嗯，他这种公私不分的这个问题已经涉及贪污。第二个，我觉得更严重，而且直接影响到他的选情跟青年人观感的是说，带头违法的是谁？是一个最标榜啊劳权，有什么劳权女人赖香伶啊，这样的一个民众党的高虹安。那当然对于大家讲冲击是非常大，就觉得说诶，为什么我这个中午的时候晚一点回来，你要站在门口这边等我，那边罚钱？为什么助理之间彼此哦，好像互相啊监督、互相检举，搞得好像白色恐怖一样啊？那边看说，哦，这真是白色恐怖了。哎，你这个没有关灯，罚20块；哇，你没有洗杯子，罚50块。 拍起来，上位群组作为证据， 在在群组的证据，而且马上叫你缴这个钱，把这个钱给吐出来哦，缴到这个安基金里面去，让高虹安呢可以去做他自己的这个花费啊，坐计程车什么的，就从里面去拿。所以之前借了5000块，不知道还了没有？哦，这不是因为不是账本那边还说他是不是借了5000吗？那你怎么隔天没有回填？过一两个月之后都没有回填的这个记录。所以现在有高安他们竞选的这个发言人呢，还讲说哇，这个合法回合规啦，是办公室内规，完蛋啦，你是公然承认自己犯罪。嗯，正常的回应是说我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这个对话是怎么流出来的，要再了解。一般。正常的， 他说这是他们的内规啊， 对啊，他都讲说是承认的嘛， 承认啦， 承认的就犯法啊，因为这个事情账本本身他没有办法否认这是真的，你确实是安基金，然后你又承认这个是借由内规去把立法院的这些加班费跟劳工一般的这个薪水扣到安基金里面作为个人花用，所以不管从法律层面或是社会的一个舆论层面、青年观感层面。这一局来讲的话，哦，我觉得高虹安他出来认真的去跟全社会道歉，他要关心的已经不是新竹市的一个选票，而是他接下来会接到的传票，他不要想再入主封城，因为他接下来可能要去的是土城。 哎呦，我的天啊，都还顺口溜嘞！我想请问一下维志哈， 把 天贵公上缴的钱给老板用的，没天贵啦。高虹安他说没有不该领的钱进口袋，现在还你还相信吗？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你惊到嘛？你马上打电话给你的立法院助理朋友嘛？我能攻击进来你用的吗？ 这个、啊、早上哈，我特别问了张亮万坚跟林静怡立委哈，还问了好几个我们台中的当过立院的助理，一讲哈，甲各位报告一下。因为啊，立院的助理很辛苦啦。那很辛苦的话，所有老板只要助理哈、哦，只要说要请假，各位报告哈，我们劳基法第43条哈、哦，还有那个员工的请假的第4条第3项里面讲的是一般的公司说，你若请病假的话是扣半薪没有错啊、哦，就是说一天的半。那这里面一年不可以超过30天呐、啊。那么这个事假就是那天不能够给薪水。高虹安，哎、欸，你搞劳基法应该修好他，但是他只用一部分而已。所有的立院的，我问了民进党的助理跟民进党的立委的这几个立委，他们说，我的助理已经做辛苦呀，一年赚的做辛苦呀，无何伊加较侪钱，就你较惨嘛。伊讲哦，看到高虹安的助理吼，一天赚无800，啊，便当啊，搁家己炸，啊，搁予高虹安鱼甲肉，这敢讲会贵？这敢讲会贵？伊当时洗头妆，拄啊人当你讲洗头妆，甲你报告，2020年。我日期跟你讲一下，3月4号、4月22、4月30、6月16、12月18、12月28，你的账单内底都总共2020有洗哪个头？请告者，你洗这哪个头的资金呢？是你助理的这个扣课下来的公积金。所以刚刚老段讲到一个，那个叫做公积金的那个内规都是犯法吧？嗯，啊，我那已经讲没有讲两三礼拜啊，你也知无？来，甲各位报告一下哈，那个国民党的。你们最喜欢哈、哦、讲这个蒋经国的这个语录哈、哦，来，蒋万安看见哈，你拿公共诶，1973年蒋经国那时候讲的影片档都有哈、哦，蒋经国怎么强调？他说哈、哦，赚钱要正当，用钱要恰当，公款根本不能乱用，出就是出，加油就是加油，你不能拿买出的钱去买加油，你就拿买加油的钱去买出。那点啥，一归一，二归二了 哈。没错， 你国民党，你举看嘛嘞。过来讲高虹安哈，更好笑。民众党在昨天前天写了一句话哈，哦，你看了就气了，你知道？来，那个标出来者哈、哦，他深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哎、欸，对，没有错哦。 他现在更清楚了， 公开透明哈、哦，就无违哈、哦。他一向勇于承担，直球对决就无违。拍摄哎，你这个罗。文法没有错，逻辑有问题。你当时直球对决，你讲那个，我听着堵那个蓝蓝的天。你是你讲什么的？第一句话就错了。他说哦，他第一句话都错了。 从学界进入鸿海，拍谁哦？我们叫做学界什么意思？就像我们在学校有教书，这叫学界。嗯，你那个辛辛那提不叫学界，好不好？你当时你台大、台师大干不干？扯不嘛，对不？后来你这么六个助理，总共十一个月捐了87万，对吧？新竹市政府总共有1066个员工，那这样干吼，和你做的行政起定，嘿，王刚是要加护了这。所以你这么吼，我认同郎东讲的话，你这么不是去抢那个选票啊？我跟你讲，你这样干是第一位。上个礼拜就跟阿斌来讲，你是第一位吼，匪逃匪会员。进入那个土城看守所。 博文，您办公室公积金现在都来哈、 啊？我公积金， 我办公积金。 哎，今天做好没哈？第一个，我敢讲，这个高虹安绝对是冠老板。那也因为今天再度曝光说，哦，什么请病假要扣钱，请事假要扣钱，然后没洗杯子要罚钱。嗯，所以因为这些事证啊，这些事情，所以我可以验证说，这些曝光的这些相关的事证，应该都是真的。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冠老板，导致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离职的员工不满，把这些资料收集之后，就是准备跟高虹安大干一场。我坦白说，这个事情实在很不合理。你只要做几年哈，那公瑾讲做民意代表不寡嚣掰啦，不寡厉害。你就算做得再怎么优秀，你要感谢的是你的周遭的助理跟你的团队。嗯，真的，因为一个人一天24个小时嘛，不是说当民意代表一天就48个小时、72个小时，不是。每个人一天24个小时一样，大家都不是三头六臂。你能够民意代表做得好，你要感谢的是谁？就是你的团队，就是你的助理嘛。我坦白说，那个助理的工作真的很辛苦啊。那个全台湾所有民意代表，如果用最严苛的这个劳基法下去齁、我跟大家讲，没有几个能够通过劳检的啦。 对、 因为那个工作是很弹性的，而且是很激动的。那这个就是要有一份热忱。所以你看齁、那个很多的这个很多助理当久了，好、像我有助理当久了之后，诶，我就栽培他可以更进一步自己来选议员。嗯，那一定要有他这样的热忱跟那样的一个使命感，否则你助理这个工作不是说，诶，我老板齁、跟你用什么这个很苛扣的方式，你反而老板对助理要更好。例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出去外面，诶，人家请我们吃个那个什么咸酥饼，我们觉得很好吃，赶快就去那个万华某个地方哦，赶快买一点给他们，有哪里有红豆饼就赶快拿回去喂到助理啊，或者有时候看到这个助理下班时间还在那边哦，还在那边写东西或怎么样，嗯，赶快披萨叫着，或者这个腰包掏着说，哎、来赶快你们还没吃饭就去吃个宵夜，嗯，应该是这样才对啊，嗯，你怎么第一个你把助理的加班费，我先不要讲违法不违法，坦白讲这个已经有很严重的违法疑虑了，你把公费的加班费然后弄成公积金、弄成公积金里面你用的最多吃的最好还洗头，然后你现在还要这个助理啊都已经那么忙哦，然后你还要什么人家合理的这个病假，尤其他刚才有讲到那个疫苗，那个疫苗都是公假呢，你记不记得之前为了鼓励大家打疫苗所以有疫苗假、因为打下去可能不太舒服，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说你打疫苗假算病假，然后我还要克扣你薪水。 我较好心的，和你算病假；那较歹心的，你来算事假。 那个，我再跟大家讲哈、 那个口气就是我算较好心的，和你算病假。 一点算，干嘛讲我好像给你杀秘书啊？你不要再那个了哈。 我已经是无上功德。 然后他，而且他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很离谱。他说啊，因为立法院没有什么管理规则，所以我这个、我自己定的管理规则是合法的， 合法合规。 合法在哪里？我坦白讲哦、我如果真的要，我们真的要追究，就是我们就是劳动基准法了。我就讲从南到北所有民意代表不管是立委议员，你用最严苛的标准去看他劳动基准法、哪一个劳检会过了、我坦白讲、 我们在拎这个新北有加班费吗？ 有的议员没有， 议员的没有啦，你知道吗？助理跟他申请加班费的时候，他就说成品品质不够好，成品品质怎么认定？因为不够好，所以删减他的时数。 我觉得真的不可以这样，因为那个报的加班费，他那个是公费，就是直接入那个户头、那包括像我们一般的助理费，那个坦白讲，那个你根本不管是议员或委员，根本都没有办法，没有权利去过问的啦。 而且在立法院是这样子齁，因为说实在的，这个立委助理过去就是一天24小时在服务奉献的齁，就是单一薪资啦，是经过蛮长的努力，慢慢的让立委助理变得像个人， 对， 齁，像一般劳工的这个待遇是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的齁。所以呢，其实现在国会助理是不看缺勤天数的，直接给你领完整的薪水。譬如说你来应征，你来为玩家应征的时候，包括我一个月怕四万块的薪水，得四万块。 对， 不管你们请假什么的，立法院得怕四万块， 对， 另外还有加班费，结果等于他们特别的高市企业是这样领的哦。 我本是就是立法院拨下来细板扣几个月的回去细板扣，但是在他们高市企业里面，你只要请假，我就是给你除一天一天的扣。他等于是就是用这样来攒他的公积金，来攒他洗头的钱呢、欸。来，范老师，安尼有理也无理，那不怪他的爆炸嘛？ 苛政猛于虎了。 哦，真的，尽得真传。 这变成小王国，你知道吗？嗯，私设刑堂，私设规定，私设处分。所以你看那个助理啊，这个一个月说4万块好了，扣一扣，搞到剩3万多块。因为你哎、欸，我们每个人都有生病的时候吧。都会请病假扣钱、嗯、有急事家里有事情也扣钱，哪怕你在打疫苗在家里休息也要扣钱。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呢、啊、是什么风纪股长，每天都在看，哦你看杯子没洗哦扣点，哦没有来、哦、扣一点， 拍下来存证， 哎存证，每天在做这个事情。嗯，也难怪啦，因为他是不分区立委嘛，他也不用做什么选民服务嘛，嗯，所以他的办公室主任就每天在抓助理的辫子，难怪大家要跑嘛。哎，每天不办公，就看你哪边出事，把你记起来哦，记上一笔，开始罚钱。 立法院大家都是互相串门子的啦。 对啊， 他这个规定能跑的就跑啦，对不对？ 所以大家当然跑嘛。嗯，好，那这个规定是谁定的？高虹安已经推给他的办公室主任了。但是我问你，办公室主任敢定这个规定吗？而且我说难听，我今天是主任，我定这个规定，那下面的这些助理每天大家要见面呢、欸，不是很难看？嗯，所以助理立刻那个办公室主任一定说啊，这不是我定的，我是被迫。执行好，那这个是谁定的？不是高虹安，就是高虹安他的男友李中庭嘛。因为媒体有报道，有人爆料是他是代决行高虹安办公室里面的很多业务。嗯，所以我认为这些规定，特别黎拉的规定是谁定的？很可能是李中庭定的，各种的规范，他有自己的内规，用这个方式来钳制助理。但是我真的觉得啦，这样的一个做法，助理当然会觉得不满嘛。而且你刚讲违反劳基法之外，大家的工作。一定情绪不好，为什么？我3不5时被你扣钱，我怎么会可能工作情绪会好？所以一定是这个气氛很闷。我在想哈、哦，高虹安他可能跟他助理讲说，你们每天5点半就给我下班，但是呢，助理费不加班费不报白不报，所以我们全部报满来作为公积金，然后大家呢啊去唱歌去吃饭，大家聚餐。就我认为大部分的年轻助理会想说，反正我也没加班嘛，啊助理费报给我们大家一起享用嘛。结果呢？他们当人头把助理费报出去之后，是谁在用？嗯，高虹安一个人在用嘛，没有像你讲的说啊，我们报完之后大家雨露均沾，大家共享福利。我如果他这样跟人家说好，我认为啦，可能一般助理也可以接受。比如说每个人扣打一个月洗两次头啊，你可以用这个公积金，一个人一个月啊，跟你可以去买几次早餐啊，一个有扣打，每个人都享有，大家一起享受嘛。我想如果做到公平公开，或许啦，助理比较没有，其实也违法啦，但是。其实如果助理不讲出去可能没太多人知道，嗯，就是因为他不公平又不公开好、啊、然后搞这个不乐之捐，然后搞得助理不爽嘛，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完全是内讧。那这个东西一爆掉，你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么有杀伤力。我真的讲啦，那个勾要归功于谁？要归功于那个公积金的记录的人，记录的太具体迷离了啦，一个都跑不掉， 给委员9000不用找， 对， 也要写下来、 哦、我那个注释齁、哦、写得那么详尽，对不对？我相信这个当初这个高虹安一定要这个管公积金的人要注视清楚，因为他不相信 明察秋毫。 对，因为他不相信那个，他可能但不相信他的助理，嗯，所以他就一定要写得很清楚。但是越清楚越详细，就越露馅， 就呈堂证供， 对，证供嘛，嗯，这叫作茧自缚嘛，嗯，只是高虹安没有想到说这些助理有一天会跳出来咬他，所以我觉得他太轻忽现在年轻人他的一个正义感。你以为你这样凹年轻人，你们这些助理就跟着我未来以后吃香喝辣的，但是像跟助理讲嘛，可是问题是他有没有他的承诺没有履行，或者年轻人看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缴的钱，我们的加班费被拿去做私人的花用，那不爽嘛、嗯、所以我真的觉得高虹安这个人、啊、一辈子顺遂啊，这个北一女啊，师大，然后台大硕士，然后啊，就进了资策会，然后拿着资策会啊，这个一边资策会一边去美国拿博士，拿到博士立马，没有任何时间差，无缝接轨进鸿海，嗯，然后2年之后不分区立委，然后接下来可能新竹市长，人生胜利组嘛，这辈子我必须要讲，他说生活他认为哎现在的环境， 他会不会直到此时才发现说哇自己做的原来违反法令？ 他不认为他有错。他对自己太有自信， 他还没有发现自己违反法令呢。 他没有，他定这些内规，他都不觉得有问题。 我们找那么多专家来说，他最近的这一连串作为99%是 涉及贪污，现在这个违反劳基法是非常的证据明确，他还没有认知到吗？ 他如果没有认知到，为什么要去挂点滴？ 他这两天为什么挂点滴？他知道这事情 大条啊嘛，对不？ 对，因为我跟你讲，之前不管是资策会的事情、博士论文的问题，我觉得那个都一般民众觉得有点遥远了。嗯，而且那个东西还有灰色空间可以解释。嗯，这个问题非常清楚，就两条：一个，你有没有找李中庭当人头助理？第二个，有没有虚报这个加班费？第三个，有没有把加班费作为自己的公积金，然后挪为私用？嗯，这三件事情是非常关键，而这三件事情，很多的立委、很多的市议员都已经被办了，所以我认为他难逃法律制裁。 不，这消息出来真的是蛮多人惊讶的哦。哎，这个他现金存款就1000多万了呢，原来他钱居然是这样子苛刻的哈。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马上回来。 其实，在立法院呢，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在助理的一些我们讲说人事考勤的制度，同时也不像外面的企业，像我们在一般企业的公司，其实人事系统，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同仁有请假或者是迟到的状况，其实在人事系统上面都会自动来去做这些扣薪水的这个状况。但是呢，在立法院，其实这一些奖惩的制度，还有我们的人事考勤制度，在立法院本身呢，他只有一句话说，是交由劳基法，所以当然办公室每一个办公室的立委办公室都会有自己内部的管理制度，不然的话，如果同仁无限期的请假或无限期的迟到，也会造成其他同仁的困扰。其实，在这些内部的管理制度呢，也是透过办公室内部大家一起开会来讨论出来，那也是我们主管跟同仁、主任同仁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一个制度，这都是办公室一个正常的管理制度，请外界不用放大去解读它。 好，欢迎您回到这个新闻现场哈。这整起事件跟法律是息息相关的哈。高鸿安的办公室病假事假都扣薪存到了公积金里面去，助理是可以向劳动局来检举开罚的哦。好，这一会儿是要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哦，柯文哲台北市劳动局提出检举。劳动局接获检举之后进行劳动检查，依情节轻重来开罚。以前赖香伶在劳动局的时候，其实这个劳权真的是蛮关注的齁。这一会儿到目前为止，他针对高鸿安这个事件呢，我们期待他可以反应齁，继续彰显他劳权之母的形象。什么疫苗假被要求算病假、缴公积金啊，这些都是违法的齁。因为请疫苗接种假依规定，雇主是要准假，不得视为旷工啊。另一方面，什么洗杯子忘了丢垃圾，缴纳罚款到公积金，这在劳动基准法上面呢是不得将扣薪作为惩处手段的哈。所以事发至今，高鸿安问 A 还是答 B， 我们来看 VCR。 高鸿安立院小金库事件爆发，调查局立案追查，爆出现在高鸿安立院办公室气氛诡谲，助理们人人自危。 没有一块钱拿到自己口袋里面去，他们怎么可能承担不该承担的事情？很感谢啊，是想要去找律师啊，助理之间也是都不知道谁是吹哨者，彼此也不是那么信任，也不敢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 助理们不止无奈，曝光洋洋洒洒的账目中，爆料人也揭露助理被回捐办公室的公积金也有潜规则，还疑似读后高鸿安男友李宗廷。像是5月19号李宗廷领走8万元，5月26号小金库透支，5月27号再度找助理入金1万元救急，8月11号二度领走88000元，同天公积金透支，8月17号助理又得入金61618元补漏洞，同样只间隔一周，李宗廷两笔请款让公积金的制度和比例规则被打乱。 李宗廷一周领8万块，钱就不够用，便是说急忙就要找一个人先入一笔钱去把它填平，发类的情况就又要有人填一笔钱进去，后来的就没有所谓的规则，也没有所谓的平衡。 这168000元，高曼解释是办公室装潢带电20几万，其余款项李宗廷赞助。现在看看上缴的公积金额度，另有正职收入600万的李宗廷只贡献2万元，却领走16.8万，还倒赚14.8万。而高鸿安也只贡献过377元，其他都是助理血汗钱。 有先助理，他的薪水比较高嘛，依照这个潜规则，他应该要上缴比较多，这个钱进小账户，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缴什么心甘情愿，所以反而可能是说我反而收入低的助理，可是我却缴的比收入高的助理多嘛。 高鸿安办公室潜规则多，超额加班费也得拿出来贡献，助理费细目不仅烧出401亿，更扯出高办台面下助理被压榨的无奈怒火。 好，这个高委员问 A 答 B 之外，其实我们持续的有跟高委员来联络哈，希望他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哈，针对他的部分来做一些澄清跟说明。不过呢，他今天还是婉拒了。我们来看一下黄定律师他说的哈，公费助理不管是本薪或加班费都是公款，明代没有挪用的法律空间。这是高院在台南市议员挪用的这个助理费案的时候呢所树立的标准，而且最高法院维持这样的一个判决。助理的钱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是给公费助理的，不是立委可以挪用的。但高虹安私用不够，找钱要无条件敬畏，公款私用犯行明确。他说他没有不该领的钱进口袋，说谎不打草稿。来看这个，这个黄定律师找出来的，这个高铁票礼物，这个高价花篮，这三笔红色的，计程车是一封堂，还有这个高铁票乘以三，以下三笔总共3485元，给委员3500元，十五块免招，反正抓到一人无说不要的，抓到的赚十五块回来啊哈。那这个好几天讲了好几天的哈，办公室聚餐哦，8006块给委员整数89000块不用找，今天有高贺康哎，创下你之前慢慢发现说，哎，这个侯安这个事件演变到现在。已经让人家觉得说高翰就是一个是非之人了，但是他同一方面他又是那种反绿的女战神，这个反绿的女战神是不是在新竹地区真的可以靠反绿的基本盘继续让他入主新竹市政府呢？ 刚刚我们提到赖香伶对不对，赖香伶可能也不需要对他期望了，为什么？因为昨天的时候柯妈妈跟赖香伶有同台，然后赖香伶这个劳权之母没有针对这个劳工被剥削的问题出来讲话，柯妈妈还说高虹安是好孩子，那你看赖香伶是不是要被成是 国民党说高虹安不是坏人， 哎，然后柯 只是违一点小法， 民众党是不是 无伤大雅，是不是 帮高虹安背起来这些？高虹安做的状况是什么？法律问题现在我跟你讲，有些状况我们可以去讨论，至少公积金这件事情哦，恐怕法律上它是很难去处理的了，所以法律有，但是法律只是最低的道德标准，现在高虹安出了这个状况是什么？做人的道德标准不会做人，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还有对民众党的伤害会非常的大。第一个，年轻人最在乎是什么？我出来工作，而且你又没有大我几岁，我不知道我们以前出社会的时候有很多是那种非常艰辛时代的老板，他是有很多苛刻，那你都会觉得很不舒服了，你跟我也没大几岁，你结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年轻人当然受不了。所以就我所知，当因为我也是从别人那边听来的，我不好直接讲相关的档案文件还有很多， 还有 很多，是因为就是 不是被林根人挡起来了吗？ 没有，那 不是有很多6/28他不敢报了吗？ 那林根人之外，其实他们有很多人真的内心里面那种被剥削的感觉， 等着这一 块很重。 四叉猫说现在公布的只有 10% 左右，还有 90% 都还没公 布。可它是一个个的档案夹，不是一篇一篇的表格而已。 嗯， 那他们就在准备，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就高虹安这个做人，这个而且这件事情。他已经不是反律不反律的问题了，是做人的基本观念的问题。然后再过来呢，对新竹来讲呢，新竹很多人其实他们内心里面最痛的是他们的报酬还不错啦，但是他们爆肝，对不对？ 嗯， 新竹的科学园区的年轻人对爆肝这件事情就很有感觉了。那你会觉得说，你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觉得他们还会支持高虹安吗？然后再过来，其实这件事情你会看到柯文哲最近根本都慌乱了， 嗯， 柯文哲就开始讲的话都完全不前言不对后语，然后主帅亲征，他怎么去针对一个封城的孤儿雅西亚的孤儿林根人呢？直接去对向林根人呢？真正严重问题是民众党要被泡沫了，民众党要灭团，这才是关键。因为民众党还有高虹安他们这些形象牌、这些空军牌，他们的优势在哪里？年轻人嘛，那现在年轻人看到你整个民众党竟然是这个样子， 嗯， 竟然是这么剥削，然后既然你是劳权之母，你没有讲话还说是好孩子，你背书了好孩子， 嗯， 你觉得这件事情整个民众党，我只能是说高虹安哦，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惨了。而且呢，杨文科真的有用，杨文科真的有用啊，对不对？先心俱疲挂杨文科，晚上就可以再去找表格，那就回来刚刚讲的，他有没有知道他有错？没有。如果他知道他有错， 你觉得他还不觉得他有错、 啊？他有错，他如果知道内心有愧，就不会去。开始就贴了3张表格出来说柯建铭的助理也有捐钱，前言不对火马嘴，所以他到现在还没有认错、 嗯、 可是你这种状况已经不是法律问题，选民就认为说你这个状况之下什么的道理都在你这边，做人的方式做成这样子他会完蛋，柯文哲也会完蛋。柯文哲原来希望是 做一忘二，新竹市拿得下来，台北市拿下来，现在柯文哲再这样搞下去，民众党都完蛋。柯文哲最后12月25号硬性交接之后，他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的立足之地，到苗栗去找中东锦， 台东去就当医生吧。 赖玉蓉， 是我想分享一下，其实做助理的经验跟在国会做幕僚、做政治幕僚，其实因为我从硕士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政治圈在做工作，那也长期在做政治幕僚。其实我真的没有遇过有这种老板，就我之前在帮别人辅选，甚至是在中央党部工作，从来没有听过说要倒垃圾没有倒垃圾，洗杯子没有洗杯子，要充公积金。我这个不只是惯老板，我觉得他已经是毫无同理心。那高虹安最让别人、让市民朋友、让大家诟病的，就是我觉得他的高傲跟所有只要犯的错，千错万错都别人的错。刚刚也有讲，他问 A 答 B， 我们回想一下这几个月高虹安的问题，他只要论文有事的时候他就哭，论文抄袭门事件发生他哭，之前被说他在办跟吴子嘉董事长办一个这个演讲发聘书，然后抨击这个沈慧虹，他就开始怪说这个是竞选团队的错，跟我没有关系。那前一阵子又记得现在被爆说他 A 这个助理的加班费等等，他就当天早上他就看病了，然后还秀出他看病那个软手上有打针的那个画面，然后下午还见了杨文科。所以我觉得高虹安 他真的示弱到极致、欸、 我觉得高虹安他真的是 佩服他 一个青春的脸孔， 所以我讲过 用年轻人的脸孔， 一个是撒娇一个是骄傲吧， 真的很 年轻的脸孔，但是是真正背后代表的是我认为民众党的腐败，民众党的这种价值在高虹安身上完全展露无遗，就是什么好处都要拿，什么好处都占尽。那我认为高虹安选举选到现在，他的同党的他的那个大母鸡首都市长黄珊珊就说怕热就不要进厨房，这是黄珊珊说的。 因为公费就是直接入这个公费助理的账户，就是这样的一个钱。我真的很佩服他有办法叫人再把钱掏出来，就交警要告厉害， 太过分。 我准备先告禁言，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这个年轻选票还会在高虹安这边吗？ 我觉得一定影响非常大、我不知道高虹安是因为他想要这个参选新竹市长，所以他在这个让劳工非常劳累这一块可能他想说向竹科的工程师们致敬，所以呢他用他的助理来当模范的，可是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他们发言人出来回应，他讲说什么？这个立院没有针对助理的管理办法去订特别的法规。那很简单啊，就适用于劳基法。我们都清楚，政治幕僚是非常辛苦的。那大家真的根本是没日没夜啊，下了班对不对？根本没有什么上下班时间。你用手机，你还要处理事情。那所以说，通常在这个时候，老板都会去体谅你嘛。就像我们刚上礼拜到现在都在提的加班费的事情。他加班费高虹安那边把他报好报满，报好报满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立法院很多委员他会体谅助理，就是说这个他有报的上限，那他会觉得说比如说某某助理他或许实际上他真的没有加班到这个时数，可是他的工作分量比较重， 就是互相啦， 对，会请他报告， 我对你互相，你帮我加班或者偶尔叫你做什么事情之后，他不会讨厌这个老板嘛？ 高虹安做的事情非常矛盾啊，他把他报好报满了，看起来乍看之下他应该是对员工很好的老板，对不对？会尽量让他多报一点时数，可是没有你却又要他什么找他麻烦，垃圾没丢，杯子没洗，要把钱缴回到这个公库里面。所以是不是讲白了？ 事情发展到现在，到底林根人的选情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啊？ 就我觉得， 你们为什么一副还是要丢包他的样子啊？ 不，我觉得当然没有丢包，很重要的是说， 你们没有丢包，怎么会让他插着软管去跟杨文科碰面呢？ 从民调数字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高虹安确实部分的支持族群比例比较高，是从蓝营这边跑过去。那我认为是第一个，林根人他是长期担任这个议员，非常多届的议员，那他属于比较这个地方型的议员。所以说在这个知名度上，有一些选民他可能会觉得说对林根人比较不认识，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说高虹安好像形象比较清新啊，然后可能在大企业工作过，会对他有所期待。 现在呢， 可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一定完全破灭啦。你不讲真的连我自己我们在看，我们都以为因为每个立委办公室的待遇真的不一样，我们都知道。那你乍看高虹安的条件不讲，我们会认为说他可能是会比较走这个这个怎么讲外商企业的管理方式应该会这样子。结果哇， 没想到完完全全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不相信国外外商企业会是这样的管理方式，还会叫你怎么要把钱缴回去，然后进到老板的口袋。 你觉得加班费变成公积金比较伤，还是入到你口袋的钱要得笨蛇，爱谁赔啊？没被扣钱， 两个一起， 哪一个比较伤？ 他这个不是入到公积金， 合在一起。 他名义上入到公积金，可是这个公积金是拿来做什么？是做私人的事情，所以他不是入到公积金。他用了一个很取巧的名义，但是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有多余的裁员可以去做， 所以这个扣钱扣来扣去都好到高虹安。哎，这公费助理薪水不是高虹安付的，哎，这薪水是我们纳税人付的，不是高虹安付的。他那个扣的方法，他像不像中小企业的老板？紧的我出来呀， 对不对？台湾中小企业已经很久没有这种老板了，我们要替我们台湾中小企业的老板讲话。 你去新一大提六万书，你当这种中小企业老板？哎，博文，没凶喊。 这个真的太离谱了，我觉得。 然后柯文哲他怎么个慌乱法哈？他说：“哎，那高虹安的病我帮他看的啦，是看什么？你不是夜客魔专家吗？你帮他看什么病？政治夜客魔要出来了吗？” 有，现在高虹安已经进入夜客魔状态了，都维持生命啊，维持到选前那一天嘛。 那个我们也不否 认，湖州什么帮他看 病啊？我们也不否认 啊， 哈，也不否认，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当然有时候政治因为。那难免特别在选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过场啊或者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你可能刻意在秀啊。但是我觉得高虹安这个秀的有点太离谱了齁。就是说他把那个这个在住院里面那个软管那个细针软针啊就直接弄出来。其实我都很担心因为我第一个直觉就是说你这个会不会感染齁、啊、会不会感染之余。然后他还特别把那个遮起来。我举例来说像我们有时候去。 谁教他的啦 我们有时候去捐血你知道吗捐血在这边不是 插管， 然后他弄，啊，有时候我们反正出来之后，我们怕人家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怎么样了？我还特别把袖子都弄起来啊，不然捐血是好事啊。如果下次这样捐血，应该是整天都拿着量让大家看，是不是？那个实在是太矫情了。更何况，我认为他如果是身心俱疲哈，我坦白说，其实他已经要很感恩了，因为很多像他这样的状况哈，那个是已经都到土城去报道了，你知道吗？他现在还可以在外面，例如说啊，我这个。去打个点滴然后找人诉诉苦甚至于外界都在质疑说这里面有很多大家觉得质疑的地方你不是隔空串证诶、欸、你是可以直接找你的助理就想说诶、欸、这个该怎么讲那个该怎么讲问题就是都给你这些机会还讲得这样哩哩啦啦所以你就知道后面有多严重那我刚刚也跟这个主持人这个报告过齁、哦、昨天我真的听到四叉猫讲我真的是非常讶异、欸、四叉猫真的说他目前林根人目前只有 10% 的资料出来还有 90%、欸、所以我觉得林根人的政治性格有问题、啊、 林根人是根本算计不啦 对 我坦白讲、喔、林根人如果、喔、他当时这样一鼓作气这样打下去、喔、我跟你讲很可怕其实大家都以为说啊什么选举选那么久我告诉你选举最关键的就是最后这段 对啊林根人他干嘛、啊、 我告诉你行百里路半九十啦选举之前什么哦组织布装大家怎么样那个其实大家都会做最关键就最后这两个礼拜冲刺期你冲得出来就是你的。嗯，他如果那时候一鼓作气哈，整个你看那时候每天媒体等着他开记者会，而且那几天你不觉得他口条非常好？ 对 呀、啊，讲话又很有逻辑。 对呀、啊 欸，我都觉得不对。 全国巨星的架势。 我以前看错这个，看错这个林根人、哦，我觉得我们的沈慧虹真的要小心了、啊。这个林根人整个串起来，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两天三天，突然又说啊，我其实觉得。高虹安也是个好人然后我觉得你到底在干嘛然后整个他气势又软下去。 对啊那 所以他当时我坦白讲他当时如果一鼓作气打下去齁、哦、他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一个英雄级的人物哦嗯然后大家所有的关切媒体焦点都在他身上其他所有人家说月明星稀其他的候选人反而被你编点名话。所以当时他如果坚持下去坦白讲鹿死谁手我不敢讲。可是我现在就觉得说林根人因为他当时一个误判齁、哦、他现在在新竹地区未来恐怕会不是很好过啦我坦白讲我、嗯、然后国民党齁、哦、未来他在新竹地区国民党我认为他几乎是没有党格可以讲了。你自己提名好算赢然后一下子跟你杨文科眉来眼去一下子跟你卢秀燕眉来眼去的都是高虹安不是你自己提名的林根人。嗯那你林根人作何感想所以我认为这次选后林根人搞不好齁、哦、这个永远大概跟国民党也会慢慢的这个脱离因为点滴在心头。 对啊。 那未来你国民党要在新竹地区你提名的候选人提名出来坦白讲大家都会抱着非常质疑的态度。 林根人的心情其实应该是很悲愤的。为什么讲悲愤呢昨天沈慧虹不是讲要辩论吗你看林根人回了一个什么我们到北基组去辩。他为什么要讲北基组呢 就是高虹安的资料嘛，他心中有多悲愤。 他还没等到柯文哲的道歉啊。 对，其实不是啊，是基本上是这样子。我大概知道就是哦，因为呢，国民党的党中央有些人是没用的人，没用的人呢，就以为柯文哲的民众党还有力量，所以那一天林根人被压着。就变成是，其实我知道他们在跟几个大佬在谈的时候，就是地方上大佬在谈的时候，林根人是几乎是气得要死，但是被压下来了。 对，因为他事已经出来了， 对，就是 打酱味道就 对 了。对， 他们就是担心什么，担心这什么蓝白会不会合，会不会影响到整个蒋万安的选票，会不会影响到张善政的选票，就是国民党没用，他们以为整个柯文哲的民众党是会影响其他地方。党中央有些人是这样想的，虽然那个朱立伦没有，但是党中央有些人这样想。另外呢，是议员方面，议员方面我们会看到科技大佬嘛，科技大佬在新竹市哦，对选民不见得有号召力，可是这次还有很多议员要选举啊，那议员总是需要资源嘛，科技大佬有资源，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林根人我是觉得说，要你这个情况之下，你也是。最后孙于奋起一下，但是国民党还是牺牲你了。 不是那个宣明志看到高虹安这种管理的方法，一个办公室都管理成这样，他可以管理整个新竹市政府。 宣明志是力挺高虹安哦。 不是，你可以挺他，因为你开始不了解他，他会跟你撒娇，他会跟你示弱，你欣赏他无可厚非。 杨文科上 现在他的真面目露出来，你要挺他吗？ 我先讲了哈，我先讲高虹安，他那天带着这个针头。从三峡某医院离开，其实这个是让那家医院也蒙受很大的问题。我问你，这个医院怎么可能让一个下面静脉注射的人拿着针头离开到医院去？第二个，他为什么那天要拿着针头去见这个杨文科？ 杨文科 新竹，他就是要出血嘛，我很可怜嘛，我生病嘛，请大家同情我嘛。他那天是穿长袖，他穿长袖的衬衫，他把那个袖子卷起来。我们都 抽有一边有卷，有一边没卷， 一边没卷。我们去抽血，通常 竹科宅男吃这一套吗？ 不是吃这一套啊， 疼惜他， 这是打悲哀， 疼惜了吗？ 打悲情牌嘛。 你说有效，他说没效， 没效，没效，没效。我是理工的， 不管有没有效，他就达到一个他是弱者的一个希望获得怜悯嘛。你看那个袖子绑在那边是很不舒服，我们平常去抽血。差不多血干了，赶快把袖子拿下来。他就是演给大家看。 我在帮你补，高虹安性格就在这边出现。他身为候选人，身心俱疲，住院休息。可是他身为立法委员的时候，他要去看一个地方县长。他去看杨文科的时候，就变成立法委员了。所以你就看到， 就是好处占尽嘛。 对，这他的个性 问题。连员工的钱你都要苛刻。马上回来。当这个高虹安他这个还在打点滴齁，针头还留在手背上的时候，跑去跟杨文科见面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杨文科，你有没有一个政治判断，你这个时候跟高虹安站在一起，你是什么意思？还是说你们真的国民党整个中央现在要弃掉林根人这个亚细亚的孤儿了呢？会引发很多的讨论嘛。那么但是呢，创下的看法就觉得说民众党根本要团灭了，高虹安这种做法其实不只是影响高虹安一个人，他会影响的是民众党的整个选情。那国民党你真的还觉得高虹安有票房吗？我们来看 VCR。 三号大人哥游客来了。 站在宣传车上，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根人忙扫街拜票，但让外界最关心的是蓝营到底支持谁。 杨建明找采访您站台，他昨天跟高虹安会面，会不会让你觉得尴尬？ 他唯一支持林根，所以没有什么蓝白之这合作的问题。 谈出出合并，那为什么不是找林？ 如果现在在谈合并，可能时间上又会回归到因人设事的问题。 林根人的处境有些尴尬，就是因为前一天国民党籍的新竹县长杨文科谈大新竹合并，怎么不是找自家人，而是由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带病密会。 竹县这边是为了要找有分量的人， 这个问题杨县长是在县政府办公室，那你姚高委员是礼貌性到县政府来办公。 后来杨县长有跟你通过电话吗？ 杨县长有透过幕僚跟我说，这个唯一支持林根。昨天高委员，我们早上听说他去住院，然后突然高阳县长那边我们也有一样。 尽管表面上说杨文科和高虹安会面是礼貌性，但林根人事先不知情，坦言很讶异。 真的、 辨认行政的交流是很正常的。那最重要的，杨县长已经讲得很清楚，国民党提名林根仁。 朱立伦身为国民党主席说这很正常，只是高鸿安走杨文科谈大新竹合并就遭到对手沈慧宏质疑。 当时会破局就是因为柯文哲、杨文科以及高鸿安反对，而整个台死不走。今天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应该是选情不妙才会去企图操作，企图转移大家的意义。 这位高鸿安拜会杨文科，国民党是否蓝白合弃保林根仁再次引发讨论。 好，朗东，现在掌握到的最新讯息是，现在连我们记不记得前几天的时候呢，这个高鸿安他这个填公都盟的问卷，这个评立委的时候，他曾经评说他的这个助理是都没有加班的，每个礼拜上班五天，每天上班八个小时，他填的问卷是这样填，结果事后证明加班费是报好报满。那么除此之外还扣薪水，扣助理的薪水，公都盟现在有最新动作，对不对？ 对啊，这个公都盟网站是这样哦，因为我想要先了解呢高鸿安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陈焕宇嘛，看看他查他真实的这个姓名跟他背景，所以我去确认的时候他在公都盟里面有登记，可是呢在登记呢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名称的上一条，高鸿安就填写说呢他助理每周的平均工时是40个小时。那你就一算，你一天正常工时八小时嘛，那一周五天呢就40，意思没有加班，照他填的是没有加班。 嗯， 那这件事情说我就提出一个质疑，说公都盟是不是被高鸿安给骗了。那公都盟就有回应的是说他有和厘清啦，他说高鸿安在第一个会期是填40，后面是填45，就是变成说每天工作9小时。 嗯， 那我们先不讲45，我们先讲40哦，因为大家看到画面上面其实那个表格啊，里面有一些呢目前已经揭露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基金啊，这个内账，它里面用3月份，就是他刚上任的2020年3月就已经有相关的这些资料。换句话，那时候是第一会期。也就是那个第一会期他报40个小时就已经很确定的是说呢，他给公都盟的说法是他没加班，但是他呢却能说这个助理呢需要把加班费回填，因此就会在法律上面这两个事情就都不容啊。然后目前呢公都盟哦，他那边就是说法是说他有些部分确实是没有办法是完全去查证啊，但是如果发现呢是说他填报不实的话，是会去撤销呢高鸿安的这个优秀立委，因为公都盟是有一定的这公信力，而有些人会去参考说哦哪些人被列为优秀立委啊，哪些是待观察。过去因为高鸿安他形象都比较偏正面的这个关系，那很多这些中间选民啊，然后都觉得说啊他是个形象不错又是优秀立委，那没想到这一连串连环报了之后，你会发现说他其实是一直都在说谎。例如说他现在最新啊，在下午的这个时候他完全没有针对早上的时候呢爆出来这个罚20块关灯的这个事情哦去做任何回应哦。但他要回其实很简单，他说他自己也有被罚钱。最简单的回应法就是这个，就是他一视同仁嘛，这个不管是高鸿安本人或他助理都有罚钱，欸，大家还心理上还过得去，因为大家都是一视同仁按照这规范。或者高鸿安出示一个证据说这个公积金呢其实我给的不是377块，我捐了100万进去哦，钱大部分是我出的，但至少在舆论上面会觉得他不是一个惯老板。可是你发现呢是说呢这一切大部分的钱是来自于呢这个其实是办公室同仁加班费的时候，高鸿安就是打模糊账哦，然后一下子就住院，然后一下就出院，这就很奇怪。他身为候选人的身体是生病的，他身为立委的身体却是健康的。他好像有一个开关哦，当他身为呢这个候选人的时候，砰，哇，这 双核心 CPU， 哎，双核心，一个核心就进就住院了，然后呢，这个换到另外一个核心的时候，看就出院了，哇，突然间就跑出来了。然后等到他突然间接完杨文科啊、薛明志之后，砰，又切回去另外一个开关，他又回去住院。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事情下来了之后，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其实我听闻说有更多的这些传闻跟 料，就是不是还有90%的料还没爆？ 对，还有更多的料还没爆出来。 我的天哪， 啊！但我们爆每个料都要有具体的证据。所以，但是我自己私下所了解的是说，未来会有很多更劲爆的一些剧情啊，在高鸿安身上会上演。 还有更劲爆的要在他身上上演。 对对对，接下来可以继续期待了。有很多，因为我必须要这样讲，很多人看他形象好的时候哦，敢怒不敢言就被欺压嘛。 嗯， 那等到发现是说，哇，这个他这大家都知道他那么烂的时候，这个树倒猢狲散，所以很多爆料者是一个又一个的跳出来，他不是单一爆料来源，而是过去很多被他欺压过的人现在都跑出来了。 哦，所以难怪这个我们还是有请高鸿安委员看可不可以上节目，针对这个来做说明嘛。他拒绝，然后他扫街的时候，记者问他，好，他如果老是要说，哎，你打脸我，我马上让你什么翻车现场，那不是现在不是最爱讲这些的吗？ 他现在车都还在轨道上，没有让大家翻车、欸，所以他是不是很担心接下来90%是什么样的内容？ 刚刚讲到哈，为什么杨文科愿意跟啊这个高那个高鸿安同体？ 嗯， 大家看到中间站的人是谁？宣明志。 嗯， 老宣何许人也？1980年，曹新成创立这个联华电子，当时这个啊、宣明志从交大电子系毕业就进去了，然后再来后来他一直干到联电的总经理，联电的荣誉副董事长。所以说实在，他是台湾半导体他扮演很关键的角色，而且他又特别喜欢搞政治。他2015年参加什么党？国民党啊，不，民国党啦，民国党。民国党当时的党主席是谁？徐新仪。徐新仪是哪个地方选出来的立委？新竹县。所以薛明志在说看来是新竹王啊，他不管在新竹市跟新竹县关系都很密切。然后你说这杨文科在2018年，你 起码算功新竹王啊，杨文科去挂 2018 高鸿安的地了。 对，2018年杨文科选县长，谁是他的最大的支持者？就是薛明志，他担任他顾问团的总团长。 嗯， 所以今天薛明志要这么力挺高鸿安，他要杨文科出来，杨文科就得出来，否则你这一次的连任，薛明志。我要挺谁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林根仁要被迫退出，然后跟高鸿安和好？你林根仁为了选新竹市议员，你要再选的话，没有我老宣，说实在，没有我助你一臂之力，你 等于有这个压力就对了。 当然啊， 你不要市长没选上，你连议员都没得选了。 他议员没得选，但是是其他要选议员的人 对 他施压， 所以说这个 在选议员。 所以为什么林根仁那么苦？他上礼拜二揭发高鸿安的男朋友寄生立法院，哇，然后揭露出这个公积金的事情，势如破竹啊，脱胎换骨啊，你什么都看 过？所以这后面有盘根错节的势力。 对，但是这个是、嗯、这个现实， 有金主的压力， 对，金主压力就是新竹王出手了，薛明志出手了。所以你看林根仁礼拜三忽然宣布啊，礼拜二宣布完宣布，本来说要把这个文件要交调查局，后来忽然礼拜一说要交文件，礼拜二忽然说啊不要了，我们要和什么啊这个啊高鸿安是个好人啊怎么样？然后整个人可以我说。从天堂掉到地狱，为什么呢、嗯？他本来认为他是有希望，可是呢， 林根仁， 对啊，他本来认为， 对，现在有内幕是说林根仁被压着，不要再继续打高鸿安，其实他是很气愤的。 当然啊，当然气愤啊， 所以才会想说我们辩论到北极组去辩论嘛。 对啊，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还是不敢行动啊， 因为 他也不敢孤注一掷啊。 对， 国民党你怎么期待国民党敢孤注一掷呢？ 对啊， 这不像国民党。 所以林根仁是不是宣告出局了？在这场选举当中， 没有了嘛？他现在他能怎么办？他只能拖到11月25号投票那一天。你说他现在有什么造势活动？ 好，其实呢，为了要消毒蓝白合，杨文科、韩国瑜还有合体林根仁哈、哦。那么，但是很多人在问说哈、哦，这个韩国瑜，你就算再怎么站台，你帮这个林根仁再怎么站台，你对高鸿安是没有怎么批评哎。好、哦，高鸿安以前帮郭台铭选举的时候 PK 你可是不遗余力耶，你到现在对他非常之手下留情，是为什么？好、哦，那么高鸿安其实缺席了全党力挺记者会哦，当天他不是说身体不舒服，身心俱疲吗？当时全党呢，民众党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哈、哦，力挺你说大家都在找探高鸿安，柯建铭是说，哎，你错过了唯一帮你的机会了哈、哦。还有媒体人爆料说，蓝营就是这一招对付自己人呢。刚刚这个范老师公你有没搞了嘛？那个没搞的小安壮，我新竹盘根错节嘛，我杨文科需要哪些人帮忙嘛？今天薛明志如果是新竹王的话，我这些市议员是不是都还要靠这个新竹王来帮忙？那这个时刻能不帮着把林根仁给压下来吗？林根仁其实一个月前民调是第一的、欸，所以他不是没有机会的。选到这里正在打顺手牌的时候，为什么眼红阿蕊？好，这个尚义夫就说了哈，国民党迫使林根仁不要去北基站，如果不妥协，他们直接呛说要去支持高鸿安，哎、欸，那我就得逮机哈。 我觉得我就讲这个， 你直接卖提名的好啊。 林根仁他的政治判断真的是错误，而且是错的离谱了，否则他这次真的翻转的机会太大了。你这样看，他那个时候如果持续打高鸿安哈，到现在高鸿安可能已经几乎是哈。他现在10%就已经快让他灭顶了，然后你如果90%，你用50%的资料出来，恐怕他就已经难以喘息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民众党的这个力量，应该会全力会挹注到林根仁身上，那林根仁声势也会上来。这个时候紧张的是绿营啊， 嗯， 这时候紧张真的是绿营。可是他当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坚持的动作，结果现在变成这个他 一方面又被人家讲起来看比较衰啦齁，然后另外这个高虹安他的部分又持续也是维持稳，这个就是至少是一个持稳但是下降的一个状况。 嗯，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国民党反而会被外界都形容国民党叫做小白啦齁。为什么叫小白？因为白色力量是民众党嘛。 嗯， 那国民党现在等于是白色力量民众党的一个附庸嘛。 附水 组 织。对啊，附水组织。因为你自己的提名人你不挺，然后你去挺这个白色力量，所以人家称为国民党叫小白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未来其实最严重的是国民党可能在新竹市未来是一蹶不起。你提名任何人，任何我讲实在话，你再怎么艰困的地方齁，好，你只要提名候选人，你这个政党就要尽全力去力挺他。 嗯， 不管说声势如何，你就尽全力去挺，那你至少你的基本群大家对你是尊重的，你的政党的格调啊，你的价值理念是在。可是这次齁，新竹市这一局齁，国民党实在是玩惨了，真的是玩惨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齁，蓝白平和体，蓝营真团结。在蓝白的阴影之下，蓝营大团结永远是一个大问号。林根仁日前缩手攻击高虹安，被网友嘲讽是根人变修根。委员，国民党都在想什么？新竹不要了吗？ 我觉得啊，这个蓝白在一起不叫蓝营大团结啊，蓝营就蓝营就国民党啊，那当然把 是小白对不对？ 我们今晚 懒得跟你小白，你看嘛， 小白这名字又不好听，而且当什么民众党小白，我觉得这是更是这个非常不好的标签。我要先讲一下啊，林根人在 起来有志的栽吧，林根人变修根啊，这难道不是小白的作为？ 我觉得林根人的确在这一过程当中很明显啊，我认为哈，应该就是被摸头了。他一开始其实就是已经要去这个 是摸头还是施压？ 看他怎么解释嘛。但是我们客观来看的话，其实的确嘛，因为一开始已经准备好资料，是说10%已经致命一击了，10%大概高虹安基本上已经致命一击了。那如果未来的90%资料都拿去给那个调查站的话，其实高虹安他这个会，我觉得罪证确凿会更快速把这个有个水落石出。所以的确哈，我觉得这个时机点他收手。我觉得不管是谁叫他收手，我都觉得这是一点非常不对。因为老实讲，现在高虹安光是这10%，他都已经疲于奔命，他都没办法解释。 嗯， 然后现在就看得出来，他的确是这个比较类似接近所谓的罪证确凿了。那既然这个情况之下，那为什么不继续呢？而且老实讲，这不是 你们国民党内部年轻人看不懂，对不对？你们很气愤吧？ 我之前就说我看不懂啊，气愤啊，我是觉得莫名其妙了。而且他如果在台北市，我会很气愤啊。那在新竹市毕竟是有点远，那我真的觉得这个操作我是看不懂，而且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那到底谁在幕后这样？ 我觉得从这个 你还叫宝个叔叔去？ 我觉得从那个高虹安去看杨文科的这一幕，可以看出来背后的确有个很重要的人士叫薛明志啊。 嗯， 好，那包含这个接下来一样蓝营分裂的事情，包括就是说杨文科到底是不是挺高虹安的问题啊？我相信杨文科他基本上一定是支持国民党候选人，我觉得这是肯定的。但老实说，他去看的他愿意让高虹安去这个拜访他。这样子一个画面跟这样的动作，在现在选举只剩15天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遗憾。虽然我知道他背后又说哦，有人来拜访我，那我当然就是谈这个新竹。 你随便见一下面，你要花多少力气来澄清？对不对？ 哎，重点是，好，如果你退换不言啊，你真的要谈所谓的新竹未来好了，好好讨论就是讨论，那你就私下密会，不要公开嘛。那为什么公开？ 对呀， 有那么多媒体站在门口这边守着，哎，去拍这个，所以他这样政治遗憾不言可喻嘛。而且那当然后来还有包含这个韩国瑜后来造势之后他们合体看起来大团结，但我觉得某种的人这种伤害已经造成 了。嗯， 再加上高虹安他很主动的去贴蓝营的主要的政治人物，在新竹县到新竹大县市里面他去贴所谓杨文科跟金主薛明志，那到了整个全国勒，你看大家看到他前两天发文力挺徐巧芯，那徐巧芯事情关他什么事情？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去贴， 现在你们应该是要求那个卢秀燕去跟林根仁十指紧握，对不对？ 林根仁 有啊，卢秀燕有 对啊，要不要去十指紧握一下，对不对？ 也去过了，但我的意思是说，但我 觉得20指 对，但我必须要最后要 拥抱啊。 对，其实新竹市这个事情啊，当然看起来好像是新竹地方一些老将林根仁他看起来是我觉得受委屈的。 嗯， 那请问哈，我们要包含国民党的高层，包含林根仁本人，他愿意被假设被愿意被 退他讲什么以苍生为重好了，那你要怎么样去跟你自己的选民交代？ 以苍生还是以选票还是以这个金票钞票，对不对？问题很大嘛。 一个政党有提名候选人，应该整党万众一心，请全力辅选，这样对他们的支持者，对一个党的党格，大家看到才会知道说这个是党提名的候选人，那党一定全力辅选，这才是应该是要这样做。但是国民党在新竹市却不是这样的做法，我们觉得很奇怪。高虹安如果他真的生病，我们希望他早日康复。他早上出了选区，不在新竹市，到新北市去看病，结果下午却见了新竹县的县长，谈的是县市合并升格、大新竹的区域治理，这让大家很纳闷。所以我想请问高虹安，你到底是民众党提名，还是你是想跟国民党黏，却黏不到，只好被民众党提名，就会让大家很纳闷。那我想高虹安还有一点就是，现在选举到最后关头紧要阶段，你应该是要让柯文哲陪着你，或者是黄珊珊陪着你，或者你应该做一个强而有力的母鸡，而不是一直去找其他政党，像国民党的这些民意代表啊，或者是高层啊，或者是像杨文科，因为跟你的政党属性并不相符，你会让选民错乱。 好，董力一直描写，就是有时候你这个画面会说话嘛，你只有这个越描越黑。再来看看蒋万安要辞立法委员全力参选哦。黄珊珊说他副市长早就辞了，你怎么立法委员现在才辞哦。另一方面大家来看的是，你新竹蓝的白的勾勾搭搭爱爱妹妹，是不是也想要借由这样假装要这个合作的态势，外溢效应到台北换蒋万安更多的选票？朗东。 对啊，其实蒋万安这个决定很显然是突然间决定的，他不是一个计划好的。为什么？如果他计划好的话，应该要找林维洲啊、南投这个许淑华一起去做说明，说为什么有人辞有人不辞，公开的把事情都讲清楚，说他辞跟不辞的个人判断要跟什么， 对不对？ 对，你要么就一起宣布辞，要么就是说啊，我蒋万安辞，哎，可是因为林维洲有某个重要的这个立委工作，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辞，反正就找个理由。 你这样一讲，不是显得他的立委工作无堪不赶快吗？ 哎，就让的这个让这个记者至少不用再去问林维洲跟许淑华。那为什么要搞到林维洲和许淑华还要去被问，就表示蒋万安是突发奇想哦，想到这么做。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他选情告急的压力非常的这个大。这个要讲到是说，原本啊国民党他透过蓝白合，他不只说新竹换台北的这种合，还包含在舆论战场上呢，就国民党过去在传统的这个电视广播有赵少康的这个战斗蓝嘛，但是网络上面比较弱，但是他们也有所谓的这个罗志强跟徐小新这些很认真在经营网络。但是40岁以下的人，就基本上这些青年比较不支持这个国民党啊，他们国民党这个青年团青年部的比较辛苦。那大家怎么办？他发现有一招，我跟柯文哲合作，柯文哲呢就可以骗到呢一些中间这个选民或原本这个对国民党失望的一些年轻人回来支持柯文哲。所以在年龄层上面的话呢，这柯文哲呢顾到这个年轻人这一块，然后呢让国民党啊这些人去顾到呢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大40岁以上的这一块。那另一个部分呢是说呢，在整个这个策略上面的话，高虹安他刚好形象上好像还蛮清新的，他可以去补足呢这个在呢这个年轻人这边的这个选票。但是当呢蓝白他这个挂钩在一起，卢秀燕呢过去跟高虹安也是手牵着手啊，一起去逛市场啊，然后呢这个他这样的一个策略，这个联盟开始产生问题。他就像是说的赤壁之战里面的火烧连环船一样，从高虹安这个炸弹开始转成的引爆。他报到哪里？第一个报到的就是蒋万安。当呢高虹安出现说那样的一个形象上面一个彻底的破产了之后，支持他的这些选民啊，他会影响到谁？举手上基隆啊，影响到台北，影响到黄珊珊。黄珊珊是柯文哲的副市长，高虹安民众党的，这个跟着各个柯文哲绑在一起。当高柯一起爆的这时候，支持黄珊珊，你会觉得说啊，你高虹安怎么这样？你柯文哲白色力量怎么会这样？黄珊珊的这个选 情，其实高虹安的作为影响最大的是民众党的形象，对不对？ 民众党的形象破了之后，民众党跟国民党是绑在一起的，是联手出击的，他这个连环船就会跟着一起爆。所以说当黄珊珊也受到影响的时候，这些票不是流到蒋万安那边去呢，他会考虑不投票或是投给陈时中。所以蒋万安他很急了，他必须要丢出一个新的话题去转移到这个焦点。 但一旦辞立委之后啊，他市长没当选，他也不能够当立委了， 不能 了，所以就多这个缺了嘛。哎，卡丘大卡丘跟露出来啦。 对啊，所以说你会看到有一些要选议员的人，其实眼睛都是看着 蒋万安这个立委啦，那他这个事情还显现是说蒋万安没有做计划的原因，是因为他必须要先说明说，那如果要补我这个位置的，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他们也这次不要选议员，不选议员的人才来跟去竞选我这次的立委嘛？这才是一个有气魄的方式。你一边的去的这个骗取哦，那边的选票，还有同党的人还会去落选，然后结果你马上的接下来就要参加这个立委补选。像这样的，像徐小新这样这个人哦，有意思哦，想要去选蒋万安这些立委，这些政治人物，其实都让蓝营整体的这个士气面临崩盘啊。 我只是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你辞掉立委，对于选票有增加的效果吗？ 我简单补充一下哈，蒋万安老实讲，他是一个很谨慎小心的人，所以他辞立委绝对不会是突然。当然，就他的画面来讲，是他被堵麦的时候突然丢出这个东西。但大家会思考说，为什么是昨天？那时间点其实根据公职人员训练办法，市长的竞选期间是15天开始，所以当然刚好就是这个时间点。他昨天辞完之后，今天进入所谓这个选举的一个活动期间，他这是他给的理由啦，所以代表说，其实蒋万安他是有思考过为什么这个时候辞的。好，那选立辞掉立委对于选举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帮助？哈，我们举个例子哈，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资深老师这个中华亚太基因交流协会的民调嘛，大家看到其实陈时中 29.1 第一名，黄珊 28.8 第二名，那蒋万安第三名 27.8， 当然我觉得有点机构效益哈，但是我们从这个民调来看，看到三个人他的趴数非常非常接近。好，那假设今天蒋万安他辞了立委，破釜沉舟这样决心，吸引了那1-2%人支持他就好，当然对于蒋万安的选情就会有一定的注意。 所以就是会扛的猛扛的对啊。 我想补充一下，大家记不记得2009年嘉义县长的选举，当时民进党提名张花冠，国民党提名翁崇军，两个都是现任立委。那因为两个民调拉得非常的近，最后张花冠辞职，翁崇军没有辞职，最后张花冠胜出。但是台北市今年的选举不同，陈时中、黄珊珊都已经辞职，所以蒋万安辞职跟不辞职其实背后的意义并没有那种突破性的代表。那蒋万安现在的声势确实一直在下滑，从辩论之后他的声势，尤其网络上面非常多的年轻朋友一直在问说，你到底你一直标榜说他自己是矽谷新，他自己是矽谷律师，我想请问你的矽谷经验是什么？你接过什么案子？你过去打过的 case 有什么是成功的例子？他讲不出来。那他辞职辞立委，我觉得他也辞得非常的心虚，那可能也怕因为他的辞职，我们看到最近徐巧芯还去高雄帮柯志恩辅选，卖表演的非常卖力，因为两个女人的战争开始了，就是王宏威跟徐巧芯的战争开始。所以蒋万安的辞职是国民党茶壶内的风暴，包含2024立委跟总统的布局，但是对蒋万安的民调有没有实质上升的意义，我认为没有，因为他的两位可敬的对手陈时中、黄珊珊早已辞职背水一战，所以你到现在才辞职，只表达出来说选情已经很急迫，着急了，慌了，可能已经落后了，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来去表达。 如果看到这个最新的民调，就是说三个人差不多是在扭麻花的情况之下，我辞好像看起来就是我很有决心，但是刚刚这个余荣讲的没有错啊，我两个人，另外两个人早就辞了，你现在那么晚才辞。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辞职大概表示说他感觉到这个选情非常紧绷，他想要这个拉开，可是他意外引爆的这个所谓的茶壶内的风暴其实才是可怕。大家知道这个前一阵子徐巧芯那个泽园出来，那个餐厅出来不是拍陈时中那个十指紧扣，就这事情被大做文章之后，哇，那引起的反弹很大。那你要知道现在徐巧芯跟这个王宏威他们两个都要想要竞选立委嘛，可是他们又在选议员，那一下子突然你这个立委这个位置突然释放出来，我坦白讲，我觉得蒋万安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不是那么的聪明啦、啊、因为你要知道议员是市长非常重要辅选的大将，那蒋万安他的选区是中山跟北松山，这个地方其实是重要的一个蓝区啊，那如果说里面重要的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议员怎么样修当啊，在那边斗来斗去，这个对蒋万安的选情怎么会是好事？ 好，这个台北市长选举到现在冷播嘛，哈，这个国民党方面冷播，第一波的是他公布这个偷拍这个陈时中的东西，到底是谁拍的，怎么拍，好，令人家蛮惊讶的。第二个，他们继续供疫苗，哈，去告那个去告卫福部的人，卫福部的薛瑞仁几家杠啊，几家供啊，我反告你诬告啊。到时候看是你关还是我关，好，盖我 keep 哦。我们先来看这个偷拍的部分，这照片怎么来的哈？这个陈时中昨天深夜是合体大人哥来做直播，他说呢，这个偷拍手段是很坏的示范，用心理的暗黑面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牵连到无辜的人。好， 他暗批蒋万安阵营还没有拿到权力就偷拍看图说故事，如果真的拿到权力，恶行一定会更加加重。所以呢，对于徐小清来说，他一直说哎，这是媒体拍的，结果都没有人敢登，都被施压，所以最后呢，到他手上，他只好把这个东西丢出来。他这个逻辑跟高虹安是蛮像，高虹安任何事情动不动就说绿色恐怖，动不动就说国家机器，结果这次一连串的爆料，高虹安的杀伤性真正的爆料，都是家里这定来的嘛。但徐巧芯这个画面到底怎么来的？就这个几张照片，你把陈时中说成咸猪手。跟美工修过一婚， 陈时中竞选办公室知道这件事情吗？这起造假黑函事件的牵连到底有多深？ 徐巧芯大动作开记者会，痛批青绿粉专无良公关公司抹黑造谣。粉专转 po 文件指国民党针对拟定选战计划，要动用狗仔跟拍泼脏水，上面有蒋万安、洪孟楷、李德维、徐巧芯四人签名。在徐巧芯扬言提告后，粉专紧急撤文，对转述资料造成困扰道歉。但徐巧芯加码爆料，指出无良公关在某 LINE 群组透露是禁办要求，质疑陈时中阵营操作侧翼放假消息。 不清楚也不了解，这个文件从哪里来，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剧本正在编写。 陈时中应该要立刻对无良公关提告，否则某种程度就是心虚。 徐巧芯强硬反击，而爬出整起事件并不单纯。网红四叉猫发现源头是数个脸书假账号到处乱扔假资料，有青绿粉专因此上当。就在徐巧芯提告后 ，PTT 上有人就快速找出伪造签名出处，但这个账号之前已经六年没用。 最近一个月突然这个账号又火起来，开始支持那个蓝营，然后攻击下这，我怀疑又是那个假账号事件，一定是钓鱼嘛？因为看起来就有人上钩了，但是这是谁钓呢？就是我们现在是猜不到， 谁在钓鱼不得而知。最早抛出造假黑海的是名为李思玲的账号，事发后火速关闭。研究假讯息的学者警告，要慎防恶意干扰选举。 我的判断绝对不可能是蓝营所为，蓝营被泼了脏水，绿营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也不会认为是有，不会笨到在下面还签名啊？到底有没有外国的敌对势力已经介入台湾的大选？ 徐小芯先前用影片指控陈时中咸猪手，狗仔行径尚未厘清，马上出现假文件混淆认知，选举关键时刻各方奥包大乱斗，谁在以假乱真，不可不防。 所以我们请到了哈这个专业狗仔哈，这个全台湾最有名的狗仔，这个画面哈你怎么来判断？真的是媒体记者拍到的吗？狗仔拍的吗？还是说呢选举的竞争有人找人一直跟着陈时中？ 通常我看到这样的画面了哈，我当然第一个怀疑就是说，这个有心人士从他出来的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他在门口的时候就已经有准备了。那这个人肯定是有心人士，绝对不是一般的民众或者路过的民众觉得说哦今天看到这个东西。哦，好像哎，陈中出来了就拍，不是，他是有定格式的，有安排式的。那这安排式呢？当然很多人都误以为说是外界是狗仔队，是有媒体在做这件事情吗？其实不全然是这个样子的。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是为什么啊？因为第一点，如果要是狗仔队，今天要是狗仔队，我们今天要把那画面抛出来的话，我第一个画面，我一定出来一定有张力。狗仔的画面如果没张力不行的。这张画面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有牵手嘛，就是事实没错，但人家老公在旁边，我如果今天我要给政治人物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棒槌的消息，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做？ 你说专业会把老公遮住？ 我们的媒体 今天有个拍戏没领， 对，照片你要有张力感，人家才会知道嘛，对不对？那如果这样拉出来的话，不在场的人所有人看到都是这样两个人的画面啊，是两个失约还是怎么样？他故事性更强啊，怎么会把这样的画面全部都弄出来呢？ 难怪很多政治人物被你们拍到都说，你怎么只看到剩下我们两个？原来是真的。 所以如果以媒体操作的手法来讲，正常来讲的画面应该是这样子曝光才对。所以我不认为说这是媒体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啊。那为什么我说是有心人所安排所拍摄的呢？第一点就是说，他后面有放出一个47秒的画面，这四十七秒画面其实我非常质疑一件事情是。怎么会有狗仔队到建国高架的二楼，可能就停台车子或者架了脚架，因为它画面是定格不动的，拉了非常远的定格的画面，后来用 DV 在做拍摄，因为那个画质坦白说，狗仔队里面的画质的这个器材没有那么差的啦，并没有那么差的东西啦，所以我第一个就把狗仔队免除掉。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媒体人或是身边的人或是有心人或是真心业者呢？其实 可能性提高的。因为第一点呢，他出来的时候门口还没出来，画面就已经拍到，那是在车上拍的。在这画面人一群走出来的时候，阿东在这个地方，欢迎女生在这个地方，当时被一个可能是随护给遮住了。一般的狗仔来讲，这个时候车就好像往前滑了，不会有这样的画面出现。 没错， 第一点。第二点是为什么这个在车上拍呢？因为在这一条下面有一个淡淡的蓝线，这淡淡的蓝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车上的隔热纸，就是车上的隔热 纸， 它是把窗户降下来，快拍过去，因为景深的压缩让隔热纸变成是模糊，但是它会有蓝色，就是因为隔热纸平常我们贴的时候不是黑色就是蓝色，没有透明的。好，那就是比较是一个外行的一个做法。嗯，以正常来讲，我们狗仔，我们小心翼翼来说的话，我都已经在他正门口了，我干嘛还降装拍，对不对？我干嘛还降装拍？我就直接拍，你不会知道我在车上。好，这是我比较质疑的一些态度。那还有就是狗仔没有这么大的成本。以台湾的狗仔队来讲的话，一组人，好，周刊大概三个人，报社的话大概是两个人。那三个人来讲的话，一个是司机，一个是文字，一个是摄影。那文字有时候要帮忙用 DV 拍摄。你要文字在下面做拍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今天他有一个47秒的画面，又有一个正门口出来的画面，我觉得这样子的画面不太像是狗仔队的一个做法。因为陈忠上车之后，如果狗仔队要跟拍的话，那这些人要怎么上车怎么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更何况是陈忠就那么一个人，他又有一个固定的车子，干嘛要派两组人去呢？这是不太可能的成本。 所以以你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判断齁，就是显然这个照相机已经是架好在那边等着他出来，对不对？就是已经知道他在里面了。 对。 现在就是瓮中捉鳖。 对。他没有前面的一些照片做一个补助，更何况如果要是狗仔队来讲的话，我进去一定会拍到阿忠拿酒杯的画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对。那都没有，就是一个门口的画面，而且他还设立好，就是一个在远处，一个在门口。嗯，那很 简单。所以也不是路人看到拍的。 绝对不是路人看到拍的，因为他还没出门口，那个安全门都还没有打开之前，他就已经在瞄准那个地方了。所以是有心人。 有心人是。 有心人是。 或者是征信社。 或者是征信社的，对。 好，所以你觉得徐小欣的说法恐怕就是被质疑的成分是高一点。对对， 应该这样讲，我质疑他的部分是说那个咸酥手，因为我觉得咸酥手这个东西可能还没有到这么的接近啊，因为毕竟说老公在旁边，嗯，后来又只是一个单单一个画面，后来讲白的，陈志东也没有一脸很享受的感觉啊，所以那个画面你说要说感觉，你要说是前书手，我觉得真的是差强人意， 这个是有点变成骚扰啦，嗯，让人家觉得心里面不舒服，就是有一个张就随时紧盯着你啊，就是啊不放过一分一秒，这种是我莫名的压力啦，所以说我觉得对一个候选人来讲，有必要搞成这样子吗？ 怎么会选举选成这样？ 对，这真的，你说如果是媒体，他基于说我要报道一些事情啊，那 OK，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不是媒体，而是一个有政治目的，那是我们要看是谁在背后想要操作这个事情啊，那就是跟你形成一种压力，让你觉得很浑身不自在。我今天在外面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都要特别小心，嗯，那造成你很大的一种心里面的负担，嗯。那我觉得，就说蒋万安他这次。他现在忽然要辞这个立委，我觉得这是一帖这个怎么讲，一帖重很重的药啊，药性很重啊。为什么？因为某种程度他就要感觉就是我叫背水一战。那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到选投票前为止，徐小欣跟王宏威一定使尽浑身解数制造话题，嗯，甚至不择手段，那甚至会让他觉得很难看。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把他们的票冲到第一嘛，就要越猛越狠啊，越毒才那个支持者才看得越爽嘛，越爽才会去投你徐小欣或黄珊或者是王宏威嘛，这两个变成恶性竞争的结果。你看那个王宏威，哎，那个他新那个林志坚的论文跟他什么事情？是他只是去他去接触，嗯，现在徐小欣也在下猛药，也在啊，为什么？双方面现在都已经白热化，更不要想蒋万安已经辞职了。蒋万安一辞之后，两个人陷入一个。我认为是陷入了一个相当疯狂的一个对立，那这个东西的账很多账看算在蒋万安头上。 好，朗东选举选到这样，明明就不是国家机器，就要说国家机器。好，这个明明不是狗仔拍，就要说是狗仔拍，他意外得到的。 对，我现在问一下那个思琪兄，因为我觉得刚听到你讲的话，你好像说这是有两组人在拍哦，因为以你的专业看，你甚至还提到说一个是在车上，因为有个二子嘛， 对， 另外一个是在可能是在新生高架的一个二楼， 建国高架 的二楼去架，所以你认为这是不是有两组人同时去，这不符合狗仔的编制，而且是业余人士嘛？ 对，这肯定是不符合就是狗仔的编制，还有第二个是说台湾媒体哦。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有钱啊，就是说啊，就要拍一个陈时中就要拜两组人，并没有必要，因为今天他并不在做造势，他只是简单去个参叙而已。那参叙来讲的话，通常就是一组人来跟。那我刚才也讲了，一组人里面最多就三个人，那三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司机，司机什么都不会，那一个就是拿摄影机，一个就是文字嘛。那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拍完，我们还要做跟拍的动作。因为你不可能 到车子会跟上去、 啊、对，还会再继续跟上去，还有他停车的位置也是一个我们狗仔队比较不会， 因为这个徐小欣在讲这个料的时候，他说是有某个媒体拍到了之后好像疑似呢被施压还干嘛，然后那料留在他手上，据你所知啊，会有这种类似的状况，例如说你们真的拍到了某一些画面，你们会留给政治人物去做爆料吗？ 我应该这样讲，我觉得不排除有可能有平面的媒体，有可能，因为确实里面是有用相机做拍摄的，但是如果说要狗仔队这个编制来讲的话，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狗仔队来讲的话，我们是受命于上司去做跟拍。 我的意思说，你们拍到的素材，假设是狗仔拍， 对， 假设啦是狗仔拍，这个素材有可能自己不报，然后交给 就是好不容易拍到料了，怎么可能放过，对不对？ 这绝对不可能， 这个是业绩的， 这绝对不可能。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都一定不是陈时中自己拍的嘛。对对，所以 我告诉你，国家如果能施压的话，有哪一些报纸可以天天骂政府吗？ 这就是蓝营有人，他可能知道陈时中去吃这家餐厅，因为这家餐厅没有很便宜啦，一个人包厢费3000多块啊。当然，蒋万安吃牛排更贵，一个人吃了6000多块。他可能觉得可以塑造陈时中好像哇吃饭吃大餐的一个形象，所以去拍，意外的拍到了，用不专业的方式，两组人拍到了这个互相扶持下楼梯的这个画面，然后再做牵强的一个解释。这显现出其实蓝营是在做奥博，他们呢私底下取得这些消息之后，借由这个方式呢，却试图要去打击陈时中的这个选情。 广告中我们更多讨论哦，来看看薛瑞元现在是单挑李德伟哦，看看到底谁会被抓去关哦，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经过选举的检验，其实照理讲就是说很多的真性情应该会越来越出来，比方说高虹安他的真实的人格逐渐的被播出来，你自己去体会一下，这样呢合不合适当市长。那么在台北市的选战当中呢，赫赫杰朗红光咸猪手，台湾防疫的成绩其实连柯文哲他自己都承认是在前半段的，是不错的，但是呢就是反正功劳都不是阿中的啦，阿中被选举了所谓功劳都不是他的，都是别人的，甚至现在连疫苗台到什么程度，现在疫苗呢这个卫福部的官员要被告贪污了，结果呢薛瑞也硬起来了，他说我不是你想的那些公务员，他没在怕的啦，来看两个人小度会到吼，两个就是说我们的公务员不是这样软趴趴被人欺负的，我们来看看。 你觉得你是受人家欺负，被人家告，你觉得是任人欺负，是这意思吗？ 是，我认为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在质询台上，你一言我一语，卫福部长薛瑞元捍卫自身清白到底，跟国民党立委李德伟正面对决。 我们两个人羞恨，一个有一定要有一个人被关。我现在看这样，是你要准备被关的。 很难说， 到底谁会被抓去关？薛瑞元冷回很难说，因为早在质询之前，他的态度就已经硬起来。 搞不清楚说他惹到什么样的人，那我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负的公务员，不管将来我是否离开公职，不管李德伟委员将来是否还做立法委员，我一定还没不该被，反正我们两个有一个人会去抓去关。 暴气回呛不会任人欺负，就是因为国民党团前一天 卫福部真的是恶极可恶，不要脸，为了一个高端什么都敢做。 近年跑到地检署告发薛瑞元跟疾管署长周志浩图利罪，质疑他们护航高端，做保护力效益报告补考通过 EUA， 面对一再遭到抹黑，薛瑞元不忍了。 贪污治罪条例的图利罪是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诬告罪刑法169条是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老师讲双方的筹码并不一样，哦，不过我就跟他说哈， 翻出法条提诬告反击，不惜跟国民党团杠上，毕竟这回目的是审查高端是否有保护效益，疾管署的疫苗报告涵盖各品牌，就任员一再强调护航是错误解读，绝对力抗到底。 好，我们来看这个版面哈，被蓝营告图利，卫福部长不忍了，搬出法条反击哈。因为主公一够赢阿兵啊，为什么？因为贪污治罪条例是五当嘛，但是他诬告是七当哈。那么，所以他直接呛李德伟，我们两个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人会被关。那即一般公务人员，大家都干嘛公呢？和气生财，敢不敢哈？因为公他不要任人欺负的啦，他就没有违法，所以他要提诬告。那么立法院的针锋相对呢，曾明忠就讲了，我告你刚刚好啦。啊，恭喜在整个防疫的过程里面，那这官员的不是说一百分啊，不可能一百分啊，也比较谦虚，也不要说到八十分啊，还行啊，我们防疫做的还行，但是被这个蓝营攻击到才有负分个不计呢。 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个画面非常难过了，就是说你政治立场或许可以不同，或者为了选举有各自的这个想要的这个政治目的，但是台湾的防疫成就，这个坦白讲，这是世界公认，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标准， 嗯， 那就全世界或每个人的良心总有一个是非曲折的标准吧。台湾我不敢说我们的防疫做到百分之百哦，完美无缺，当然有缺憾，可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值。我觉得今天台湾走过这个最艰困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直到现在，大家可以慢慢的恢复正常生活。我不要求你对这些防疫人员或医护人员说，哎呀，表达感恩。可是至少你也不要去谩骂吧。再怎么讲，陈时中包括薛瑞元， 个人贪污嘞，贪污这多大的指控？ 很大的指控，非常严重的指控。你不要说去感谢他们，但是你至少也不要这样污蔑他们。我坦白说，高端这个事情哦，已经过去脑壳进骂了。你就把这个高端图利，或者是我现在还印象中还记得过去他们。包括那个到底是蒋万安还是什么万安的哈，反正他的信他自己去解释。这个万安委员啊， 嗯， 他过去在立法院，他也曾经说我们要国产疫苗啊，国民党立委不是也说国产疫苗，为什么我们政府的经费没有大量的挹注？他们是这样讲的啊，讲也是他们讲，然后我们说哦要有国产疫苗，这是国安问题，国家也去做了啊。这中间过程中，请问哪里图利，哪里有不法的行为，你拿出来嘛。规刚用咩？规刚怎么这个用谩骂污蔑的方式？我坦白讲，这个对防疫人员是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啦。你再怎么讲，陈时中跟薛瑞元，一个是前指挥官，一个是卫福部长，他们基本上是这个医护跟防疫人员的一个代表。 嗯， 你无端的指控他们，那你最后那个后端在研发高端的这些人员，他心里作何感想？这些站在第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想说台湾的防疫成绩被你骂成这样，作何感想？ 但是不会差你啊，伊都干你没有政治红利啊，你不干嘛？伊每个起码政治红利嘛差那个没败啊。 所以我觉得， 所以差太离。 我不觉得，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其实是隐忍在心嘞， 嗯， 因为这个东西坦白说，这是因为我们今天讨论了，否则实在是讲起来是做不追准嘞，这种很没水准、很没格调的这种立法委员的发言哦，那实在是没办法，他们今天在庙堂之上，所以我们当然要评论。否则你一般像这样的一个言论，你好歹你至少说你提出证据啊，不然你要告图利，欸，图利是重罪，欸，图利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重罪，欸，你嘴巴讲讲就图利。所以我觉得今天薛瑞元表现得很好，我觉得他其实是替防疫人员、医护人员、公务人员出一口气。欸，公务人员不是说现在这个民主时代，不要以为你当个民意代表有多大， 嗯， 民意代表四年就选一次啦，不要摇摆啦，四年就要接受人民一次检验，你以为民意代表多大？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哦，李德伟他们的发言其实反而会引起公愤。我反而觉得那个后续的效应哦，恐怕会对蒋万安，尤其他过去又是这个卫环委员会的这个召集委员啊，哦， 嗯， 那我坦白说，过去这个假设真的有什么问题，你过去你都可以讲啊，哦，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后诸葛，坦白讲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难以接受。同时，如果把防疫的成绩当作一个政治筹码来斗争，我相信是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不能接受的。 来创一下，这显然是一个政治筹码了。蓝营一直从中来炒作。 刚刚你讲说是政治红利或政治筹码，其实倒也不是啦。你会看到整个现象叫做国民党的最后一铁白虎汤，他们想要找到一个方式去刺激他们选民要出来投票。 嗯， 所以不管是蒋万安请辞，或是刚刚什么咸酥手事件，或是一直继续打高端变图利，因为为什么现在其实选到这个时候，坦白讲啊，选举的过程中到现在为止，支持度除非像高虹安那种状况突然不可能有大翻转， 但是接下来是什么？已经不是支持度的问题，是投票率的问题。但是国民党找不到一个方式让他们的选民到那一天的时候愿意出来投票，所以他们不断的要去刺激，所以叫找白虎汤，所以他们现在是一个白虎汤的一个现象，因为他们选民就是啊，如果蒋万安请辞，有没有办法刺激他的选民那天要出来？如果你看那个咸猪手，然后可能是有一个人就是见猎欣喜，哎，看到了这个，哎，怎么陈时中进去了？所以在那边等着嘛，所以也不是一个专业的狗仔，但是就等着，所以就让后面呢，徐小新出来的时候就要去刺激一种气氛。你看国家有去干预媒体哦，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们是就是说深蓝的可能这个看戏蛮精彩的，不见得会走出去投票。 对， 他们担心、这个、 他们要刺激那种情绪出来， 嗯， 哦，所以你看媒体呗，所以他为什么徐小清又出来说是有媒体被干预嘛，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们其实这个状况里面会知道就是最后一帖白虎汤，因为他们找不到什么号召， 嗯， 怎么认证法，然后选民那天一定会出来，所以他们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兑现率的问题，支持度乘上那天投票的意愿， 嗯， 所以兑现率一低，他们就害怕，但害怕之后又没有任何方式，所以呢，只好找白虎汤现象。 哎，委员，你觉得这次跑基层这个投票率不会高吗？ 我觉得这次跑基层其实投票率不应该不太高，因为选情其实相对真的蛮冷的、哦、那当然，我觉得整个选举到这个最近这几天。渐渐开始比较有一些选举的感觉、哦、 嗯， 所以之前大家对议题会比较关注。那当然讲回这个薛瑞元的事情、哦、其实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你说真的是为了选举去做，刚刚创下一个讲过，我觉得真的是催票倒不是，因为立法院本来就咨询，哎，老实讲，这是高端他议会延展的事情嘛。那包含这所谓这个保护力效益报告，当然原本应该是高端公司应该提供的嘛。那这时候卫福部跳出来说，哦，刚好我们也有做，那当然卫福部。针对这个全国的资料库比较大，那针对国产疫苗有做这样子的资料库这样的评估报，刚好这个时间出来，卫福部认为说这也没什么不对吧，但是他最后效益评估报告是过的嘛， 嗯， 啊，姑且客观他评估报告是过的，那高端效益没有问题啊，这个如果是事实的话，当然也无所谓。但同样的，的确政府他是庄家的角色，他是监督者的角色。那今天他帮一个民间企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当然大家会有一些怀疑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李德威包含曾铭都在这样吵。但我也必须说，的确在这个 光是怀疑就可以告人家图利。 对对，所以我要讲啊，光在这个庙堂之间就是立法院质询过程当中、嗯，当然我知道民意代表、立法委员是有言论免责权的。但在这个时候去讲这个，有点像这个在互相这个小孩子吵架骂街啊。我觉得当然呈现出来的观感不太好，但我也必须说哈。这个薛瑞元， 所以薛瑞元这样对蓝军来看就是觉得太硬了，是不是？ 太硬了，但我也， 民进党的就会觉得说赞啊，红招他 就 顾啊， 其实 就是 彼此支持者， 对，互相取暖， 彼此支持者都会觉得双方都做不错。 陈时中拼路战，前进北投区连扫两个市场，人气强强棍，跟民众互动笑眯了眼。但谈起对手蒋万安，他立刻板起面孔。 那如果没有权力都一直会作乱的话，那有权力以后就更会乱来，这也是我们所担忧的地方。 陈时中在有权力的时候就已经在乱搞，民进党永远就是怕狼化狗狼。做贼喊抓贼， 蒋万安反山，陈时中才是乱源，双方隔空开呛。陈中阵营下午再开记者会，盘点政策牛肉，强调婴幼儿到长者全龄照顾。 还有15天的时间，辞掉立委的蒋万安，负责任的市长候选人讲政策。 陈时中阵营喊话，盼靠政策决胜负。选战倒数阶段，蒋万安也持续冲刺，10号宣布辞去立委职务。但媒体人黄阳明分析，想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宣布的时间应该在封关民调领先之后。这波的操作没有得分， 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宣布之前，再请我们竞选办公室跟党中央还有台北市党部来报告。 而黄珊珊则深陷弃保议题，因为高虹安与杨文科合体，让柯文哲默许蓝白合，新竹换台北的弃保传言再次甚嚣尘上。 对市长来说，这是他执政的延续，这怎么可能去弃保？这种话请不要再说了。 黄珊珊直接在镜头前动怒，想撇除弃保传言。蒋万安辞职投入选战，能否替选情加温还要观察。陈中则靠政策论述加上强硬回击对手攻势，盼在最后关头杀出重围。 但我也必须讲，回到一个质询的过程当中，薛瑞元他在备询的时候，其实类似这样子一个政治攻防，当然不是说公务员就哀哀的 就要乖乖的被打了。但同样的，你好好回答了，然后有这样太多言语的这种回应，其实对于整个立法院质询，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的状态了。嗯， 好，来看一下哈，柯文哲在宜兰扫街的时候呢，他针对蒋万安辞职，他说做作，他嫌沈慧虹智商太低，是怎么回事？这个蒋万安辞立委做作，有为什么要用做作来形容？你觉得民众党现在是真的被逼到墙角了吗？ 基本上你会看到， 你就是看民众党已经要分崩离析了，是不是？ 我是觉得国民党没用，怎么会自甘做小白呢？民众党就是要被团灭的。我是这边可以预言，1126之后，你看到民众党除了柯文哲有那张门票，但是柯文哲你完全没有基地，你的议员或什么身份， 所以你认为高虹安其实现在状况是很危险。 现在你们一直讲外溢效应，其实这场选举到目前为止没有外溢效应，只有高虹安对民众党的外溢效应。民众党还是讲说，民众党最大支持者就是希望政治不一样，希望政治比较清新，完全毁了。但是民众党 把最传统老套老政治人物 A 助理钱的手法搬到了高虹安的手上。 对，所以民众党会很麻烦。那柯文哲，那至于柯文哲现在真的是乱了。柯文哲现在你会看到一点是危机处理能力完全不及格。你每天听他在讲话的时候，他没帮黄珊珊加分，没帮高虹安加分，只是帮民众党不断的在扣分。然后连做一个。这个时候我是觉得蔡壁如比较委屈啦，因为蔡壁如马上就请辞了不分区立委。 以最高的标准辞立委。 对对对，那至于高虹安为什么还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我就觉得柯文哲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较偏心，对不对？我想请问一下朗东，现在网络的风怎么吹？刚刚委员说他在跑基层的时候感觉到确实选情是蛮冷的，这一两天感觉热一点点了，但是一般估计这次的投票率是不会太高。现在网络的风呢，热不热？ 是有比之前热哦。那尤其是高虹安这个事情成为网络最热的一个话题。但这个热度的话大概还是稍微输给中二补选了，讨论严家啊这个时期。那但是他这个热度跟在这一整年来讲， 中二补选的那个热度还比现在高， 会比现在高。那但是现在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选举嘛，而且高虹安这个反差也是蛮大的。所以现在的关键点呢是说，像高虹安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爆料人出来，有没有更多一些劲爆的一些剧情啊。那我觉得他不只是民众党爆，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因为在网络上面民众党的支持跟国民党的支持他是联手出击的，现在变成是说他们自己先打成一块，然后甚至很多民众党的支持或者一些中间选民是不表态的状况底下，其实相对应来说，他反而是已经是提振了这个本土阵营的士气。其实相对应来说，它反而是已经是提振了这个本土阵营的士气。 所以你觉得是有提振的？老师你怎么观察呢？ 我觉得打这个疫苗的问题啊，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的啦。我不觉得它会有什么太，就是说太大的这个意义跟影响。我不晓得它是要针对台北市的选举。我想应该是想把这个高端跟陈时中连接在一起。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二，陈时中现在已经不是卫福部长了，好，那现在变成薛岳元他是部长，所以就是说打不到陈时中，我不觉得他会牵连到陈时中，反而就是说，李德维跟薛岳元关系的 PK 而已嘛，好，那我觉得跟陈时中那个炮火影响不到他，他们当然打这个目的是要影响到陈时中，所以我觉得反而会让大家会觉得说，啊，高端有这么差吗？或者你们这样的污蔑、这样的诋毁，那其实你看嘛，从这三年防疫。一开始没有口罩，好，那我们看到去年是没有疫苗，后来也都疫苗都到了，然后再来今年是一开始没有什么快筛，后来都有了嘛，所以这一波波打下来，我觉得事实上对陈时中本身来讲，我认为并没有说一刀毙命的感觉啊，他而且你看去年那个疫苗有风波，那时候也很乱啊，那时候他们对疫苗的批评很多啊，后来疫苗到了，陈时中的民调又起来了嘛，所以我会觉得说，但他们现在食髓知味啦，在打高端，但我觉得。基本上来讲，这次台北市的选举就是基本盘。民进党从台北市这个市长民选以来，他的支持度，他的候选人支持度，基本上是。